第二十五章，出使职。 监考官能算人？起码在考生眼里不算。但秦鸠说话，老于也没敢吱声抗议。他们怕他。其实，本场考试到现在，这位001号监考官还没做过任何什么可怕的事。他没有行使过职权，没有抓过谁违规，没有没收过物品工具，但考生还是怕他，因为大家默认监考官是系统的一部分，是这个系统的眼睛和爪牙。考试系统很可怕，所以监考官也一样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没人想惹他。哦，油货除外。老于想到油货就头疼。想到不守规矩的游惑要跟不能乱惹的监考官单独相处，浑身都疼。 要不我也不去林子了。 老于说， 能活到现在都靠你，把你留在这里我们自己去避难，这我做不到。 对，万一能帮上什么忙呢？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，结果惨遭拒绝。 油货扔下了一句，人多太吵了， 就不再搭理他人了。大家拗不过他，又怕不听话拖了后腿，只好妥协。天色渐黑，河对岸的村民又出来了几个，一如既往在凿冰。 好像还是那几个。 余文隔着窗子数人头， 哎，那个穿大长袄的是昨天的大姐吧？还有那个疯子，哎，那两个戴皮帽的，是不是昨天把疯子拽进屋子里的？ 这位同学手机没少玩，游戏没少打，视力却好得很，至今没架过眼镜。其他人看不清那么远的地方，但根据他的描述，扫了一眼，好像是那么回事儿。游货看了片刻，目光又落回到了木架上。先前黑婆数人头的时候，他跟着数过，已经完工的娃娃一共16个，大致分布他也记得，但现在看来，有几个娃娃似乎悄悄挪动过。如果他没记错的话，第一层最左边的娃娃下午还横躺着，现在却坐得很端正。游货走到木架前，正要细看，黑婆就回来了。黑婆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成果。令黑婆不高兴的是，所有客人都两手空空，没人听她的话。黑婆一声不吭的盯视片刻，突然冷笑一声，她蹒跚的走到墙边，那里盯着余姚抽出来的审判牌。她咯咯的笑着，把正位的审判牌拨成了倒立。众人被这举动弄晕了，卡都抽完了还能动？他们不懂这套卡牌的含义，但直觉这不是好事儿。余姚哆嗦着说， 如果倒立就表示反意， 复活希望的反意，那不就是死亡和绝望吗？黑婆又翻出了一个布袋，她把木架上的娃娃通通扫进了布袋里，又从竹筐中挑出4个未完工的一起扔进去，把布袋塞给了离黑婆最近的油货。4个半成品都很陈旧，其中一个脏兮兮的，就像在地上滚过，或是不小心被火燎过。 一领到娃娃，他们就被黑婆轰出了门。今天沙漏比昨天慢，他们结束的时候，村民已经凿完冰各自回屋了。这些村民关上门就翻脸不认人，谁敲也不开，大家便没去浪费时间。他们兵分两路，游货和秦鸠钻进了住处，其他人则顺着洞河去树林。 我还是没想明白，为什么村民那么怕那个林子呀？ 余文咕哝说：“ 虽说都是坟，但露出地面的 真没几个。吓人是吓人，但总比待在屋子里好吧。 谁知道呢？余姚说， 总有他的理由吧。 虽说要避险，但他们始终不放心游惑，所以没去树林深处，而是在边缘徘徊。 就在这儿等着吧。 余文手搭凉棚望了一眼， 这边没有遮挡，可以直接看到我哥的屋子。 大家自然没有异议，席地坐下，啃着硬邦邦的干面包，等待夜深。亮着灯的屋内，游货一格一格地翻看橱柜。秦鸠坐在沙发里，把长棍面包掰折成两半。 分你一半，怎么样？ 秦鸠说。 免了。 游货头都没回。他离沙发这么远，都能听见面包可怕的咔嚓声，可见干到什么程度。秦鸠的声音又响起来。 不满意？那分你一大半吧。 游货饿了一天，心情很不美妙。他砰地关上柜门，目不斜视地从沙发旁走过。 要噎死别拽上我。 橱柜、炉边、木箱、铁罐，从客厅到厨房再到卧室，所有能找的地方他都找过了，真的找不到第二样食物。这倒霉烤场怎么不炸了呢？游货不高兴地直起身，脸就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。他垂眼一看，半截面包横在脸前，像架在脖子上威胁的刀。秦鸠在他身后说， 别挣扎了，我早就找过了，没有其他吃的。 游货面无表情，拒不妥协。这位不务正业的监考官又用面包碰了碰游货的嘴角，说， 我建议你尝一下试试，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。我手底下还没出过饿死的考生，不要这么特立独行。 游货一脸嫌弃的僵持片刻，重重接下。游货掰了一块面包，冷声问， 明明三个监考官，为什么全程监控的是你？ 秦鸠重新回到沙发里，往煮干净的锅里放茶叶。他把歪斜的小铁锅架在火盆上，这才撩起眼皮问： 考场的规矩，全程监控这种无聊的事，一般都是主考官来。很不巧，我就是那位倒霉人士。怎么，你想谁来？ 92154，随便谁。 朴素的炉火很旺，铁锅很快发出滋滋声响。秦鸠在热气中眯了一下眼睛，说， 我会替你转告他们的，能被考生惦记，他们一定高兴坏了。 好好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很嘲讽。游火没搭理，茶水咕嘟嘟地煮着，屋子里安静了片刻。游货塞了几口干面包便没了胃口，他拍了拍面包屑，重重看了秦秋一眼，问， 你是主监考官吗？ 不像。 序号谁排的？ 能力、战力、参考因素据说很多。 秦秋就像对什么都不上心，就连跟自己有关的事情都用的是据说这种词。 所以001就是第一位了。 秦鸠笑了一下，伸开长腿换了个姿势，说， 也不一定，据说曾经还有一个初始值算前辈。